谈到仆人，很多人可能有很多想法。美国人可能比较容易联想起来的就是美国历史当中的黑人奴隶，或者是现在常常谈到的 servant leadership。 而对于儒家文化或者对于中国的历史啊比较了解甚至认同的人，可能想到的就是类似于一种君臣父子这样的一种忠诚的关系。而像我这样在大陆出生的人，可能想到的就是共产党谈的人民的公仆，想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想到了我们是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螺丝钉，而我们个人生命的意义应当为了集体的意义而奉献。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仆人的这个头脑当中对于这个仆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情感上我们对于这个身份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当然我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我们自己做仆人或者对仆人的期待也就非常不同。这样一种理智、情感和行为上对于仆人理解的不同，在教会里面最突出的表现可能就是对于牧师的身份和行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期待。我自己做牧师，我也认识很多牧师，我发现做牧师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100个人就对于牧师有100种不同的期待，对牧师太太还有100种不同的期待，对牧师的孩子也有100种不同的期待。比这些不同的期待更困难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牧师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所以常常发现自己做牧师做不好。其实不仅仅是牧师，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做小组长、服侍诗班，或者是做任何，甚至做招待，做任何一点点的服侍，当你服侍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我们都会在反省，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到底我们这个仆人在这个岗位上我们怎么样才是做上帝的仆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是一样，到底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孩子、作为子女、作为丈夫、作为妻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服侍我们的家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圣经上一位被称呼为上帝仆人的人，就是摩西。首先大家要知道，圣经上当称为一个人是上帝的仆人或者是上帝的奴隶啊，叫 Abad 或者新约的 Doulos，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荣耀尊荣的称号，它不是一个贬低的称号。20世纪初的时候，考古学家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米吉多发现一个印章，这上面画了一个狮子，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 Shema Avad La Yeroboam， 意思就是示美啊，这是 The Servant， 就是耶罗伯安的这个仆人。这个示美很明显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因为在古代没有身份的人不会有印章，而被称为这个罗伯安或者耶罗伯安的仆人，很明显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称号，所以他刻在他自己的每一个印章上面啊。这个印章就又叫做示美之印或者是米吉多之印，在古今中的考古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啊。这个印章后来被英国的著名的学术的出版社 Sheffield 出版社用作他们的徽号，所以现在你们看到 Sheffield 出版的每一本书上都有他这个标记，就是示美之印。因为这个仆人被称为上帝的仆人是这么一个荣耀而且是特殊的一个称号，所以圣经上被称为上帝仆人的人其实是很少。在旧约当中最主要的3个人可能包括亚伯拉罕、摩西还有大卫，其中大卫是最常被冠以这个称号的人。但是在作为以色列人信仰基石的摩西五经当中，上帝的仆人的这个标杆就是摩西。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质，而且我们更重要的思考的是上帝是如何锻造摩西、引导摩西真正成为上帝的仆人的。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啊，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叫金牛犊事件啊。在这个故事实际上发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不久，在数百年之间，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中 受到法老的管制，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受到法老的逼迫，上帝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就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上。当他们到了西乃山上以后，上帝花了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同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交流，教导他们，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们应当如何的来侍奉上帝。其中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十诫的第二诫啊，里面说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一条的要求是说，以色列人，你们不应当按照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和其他的所有你们看到的其他的偶像都不一样，你敬拜他应该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是什么呢？出埃及记第25章到第31章，上帝就开始告诉摩西，你应当如何的制造会幕，你应当如何的制造约柜，你们应当如何的来敬拜他。出埃及记第24章第18节，你们说到摩西上去大概有40个昼夜，而这里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大概是在这40个昼夜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读了32章第1节到第8节，你们说到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所以摩西上山的时候大概也不要跟大家说清楚什么时候下来，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所以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摩西上去了，摩西说你们都不能上来，好 OK 我一个人上去，以色列人就在山下等着，他们就等，等了一天两天三天，摩西还是没有下来。一周过去了，只看到山顶上有云雾环绕，有雷声，有地震，以色列人现在可能有点担心了。两周过去了，摩西还是没有影子，摩西上去的时候你说你们没有人可以上来，所以大概也没有人给他送水送饭吃，所以到底这个摩西在上面他没吃没喝的，他到底怎么样？很遗憾的是当时这个也没有 iPhone 和微信，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在下面干等。3周过去，4周过去，5周过去，摩西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引颈盼望，但他们整天看到的就是山上让人恐惧的那样的熊熊的烈火。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当时的焦虑、不安、疑惑，种种种种的问题。突然之间，他们最重要的领袖似乎一去不返。他们这个刚刚诞生的群体，刚刚从埃及出来的群体，应该怎么样面对前面的挑战？应该怎样解决这么多人的需求？更重要的，应当怎么敬拜他们的神呢？所以到了第40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就到了摩西的弟弟，就是亚伦那里。按照身份来说，亚伦应当是当时除了摩西以外，在以色列人全分当中最尊贵的人。所以他们就给了一个建议说，现在摩西不知道他生死怎么样，我们一直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这样吧，你为我们造一个神像，让这个神像成为耶和华的标志，这样的话百姓就知道这个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于是亚伦就造了这样一个金牛犊，并且跟众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向这个牛犊，向耶和华守节。这个决定很简单，是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啊！因为之前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非常清楚的教导，以色列人不能用敬拜外邦神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的上帝不需要我们的金银，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没有形象，换句话说，更好的说是超越任何形象的神，他的任何特质不可能用某一种具体的形象来代表。以色列这样百姓这样这么简单的 直接的违背上帝诫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然就激起了耶和华特别大的愤怒。所以上帝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当然有理由来在这里来发怒。在差不多几百年的时间内，虽然上帝在几百年之前就告诉了亚伯拉罕，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上帝花了将近四百年或者是几百年左右的时间，渐渐的孕育以色列人，终于开始他们的人数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终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好像那个当初所应许的那个果子终于要看到实际的成果，终于把他们带到这个西乃山脚下，并且给他们告诉你们应当如何敬拜我，并且如果你们熟悉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百姓说凡是你所分手的我们必都要遵从，好像这个完美的结合上帝预言的这个实现就在今天要看到了。但是转眼之间，我们很快的发现以色列人所说的凡你所说的话我们都必遵行，或者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应许的是什么，或者他们没有真心诚意的做出这样的抉择。有的时候我感觉，如果说上帝用圣经上的一个比喻来说，上帝仿佛是丈夫，以色列人仿佛是他的妻子一样，那么在西乃山上发生的事情似乎就是新婚的仪式，而在这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就如同一个新婚的妻子在第二天就背叛她的丈夫一样。所以上帝非常的愤怒，所以他对摩西说，算了算了，我们重新开始吧，把这些人都抹掉，让我们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计划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建议是上帝今天同我们提出来，我们会怎么回应呢？如果上帝今天对我们说，我看在芝加哥的华人教会都不怎么样，我看他们犯的罪，看他们的牧师传道实在不像话，看弟兄姊妹也整天吵来吵去，今天容我把这些教会全部都抹掉，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们会怎么回答？如果说上帝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但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的最直接的反应是我不想干，我在教会里面受够了。他们可能不行，但是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所以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找别人去。也许有些人可能真正认真考虑上帝的建议，这些人是没什么希望，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真的开始一个全新的教会，我们可以开始一个真正符合上帝心意、完全按上帝话语建立的教会。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内部发生冲突了以后，我们很多人可能有时候有这种想法。还有一个可能，可能很多人当听到上帝这样一个提议了以后感觉到很震惊，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出于恐慌不知道如何回答上帝。但是摩西的回答很有意思，摩西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摩西非常果断也很有智慧的向上帝去申诉，他要上帝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所立的约，怜悯以色列的人，收回他的怒气，以免外邦人笑话或者耻笑上帝，不能将以色列人塑造成上帝所期望的国家，以至于上帝的荣耀受亏损。虽然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摩西从来没有否认这些人真正是顽梗和背离上帝的，他们确实犯了罪，但是摩西在这里提醒上帝说，就是这群犯罪的人是耶和华的百姓。耶稣说，我来这个世界上不是拯救康健的人，而是拯救有病的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成为上帝百姓的人就是像以色列人这样顽梗背离和犯罪的人。阿们。这是我们的主和很多其他的上帝，很多其他人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他寻求的不是人类当中的精英，不是那个能够刻苦己身或者是能够在头脑上达到超越的知识 Gnostics 那样的人，而恰恰是那些犯罪软弱愿意接受上帝恩典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摩西在这里毫不犹豫地为这些百姓向上帝来辩护。我有时候常常想，如果说摩西是上帝的仆人的话，他的人生在这个时候做出了这一个决定，他这种似乎下意识的当面对上帝对这些百姓的指控的时候的反应，恰恰就表明了一个上帝仆人真正的特质。我想我们的教会真的是需要这样的领袖，不仅是能够与教会一起面对外部的困难，不仅能够带领教会征战得胜，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面对教会内部的分裂，面对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伤害，受到来自内部的攻击的时候，这样的牧师和领袖能够站立不动摇，为了教会的利益在上帝和人面前继续的服侍。阿们。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基督徒，不仅仅是能够在人们理解我们接受我们对我们的爱有所回应的时候能够来爱人，更是能够在人们误解我们拒绝我们甚至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选择用上帝的爱来对待他们的时候，能够为了他们的利益向上帝祈求的基督徒。我想我们的家庭也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丈夫妻子父母和儿女，不仅是在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庭成员对我们温柔体贴对我们充满爱意对我们以尊重和爱来接纳的时候我们能够服侍他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爱感觉不到他们的尊重感觉不到他们对我们的任何的服侍有任何回应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愿意继续的来服侍继续的来付出。如同上帝没有放弃这个背叛他的世界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我们所有做上帝仆人的人也同样是那些虽然看到黑暗和破败但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至于绝望不至于放弃，反而我们要坚持要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在旷野当中开出道路的人。换句话说上帝的仆人也就是那些坚持要给漆黑的夜晚带来光明绝望之中播下希望要看到人从死里复活的人。阿们。我差不多八年之前做律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很多帮助很多人移民很多人我们这里可能很多人有从大陆出来或者在大陆里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黑暗是什么样啊，特别我做律师我做了好几年我相信我看到一些黑暗啊，可能比一般的人更多很多人选择离开中国但是我觉得 基督徒应该留在黑暗的地方。当我完成了我的神学硕士以后，我有一个姑妈是在加州，在帕萨迪纳。那个时候我全家人都还没有信主，所以我爸爸大概跟我姑妈说了什么，我姑妈就很不经意的之间，有一次我在她家吃饭的时候，在我当时快结束了，她跟我说他们家是做了个进出口生意，做得很不错。她说，王林，我看你也挺聪明的，你要不这样，你留在这边，我给你全额的贷款，你再学个法学的学位，你继续做中美的牧师，然后你同时也可以服侍你的神，有什么不好。实际上他给我的提议就是我以前做律师的时候我特别想的，因为我有中国的这个律师的执照，所以我想如果再做个到美国读一个法学的学位，再读个经济学的学位回去，我可以很容易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再加上我的英语还有中美的联系。但是当那天晚上当他给我提出那个提议来了以后，我有的时候觉得上帝反而借着这种相反的提议给我们启示。我当时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是，如果你也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上帝的荣耀，你会想离开你现在的工作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多人想离开中国，很多人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阿们，没有任何不好的，就是。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正对于感觉到那一种在那种处境之下的人他的痛苦和挣扎，我们感受到上帝似乎呼召我们要服侍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留在那样的地方。很多人看到中国教会的时候也觉得中国教会没有什么希望。如果你对中国教会的，特别是中国教会的领袖有很多的接触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当然除了你在远处看好像个个都是英雄都非常好，但当我们越多了解的时候，我们越看到我们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人身上的一些缺陷。有一个在中国服侍了20多年的宣教士，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越做越失望，不知道靠这样的一群人中国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希望。但是我相信他今天仍然在服侍，不是我相信，他现在仍然在服侍。他之所以还可以在服侍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就是在这样的一群人的身上，或许上帝有一天要借着这样的一群人对中国教会要做出真正的改变。就是这样一群你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人，也许他们会真正的改变。我常常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在星期天星期六之前的时候，我们牧师们有时候常常有星期六恐慌症，星期六的时候不知道星期天到底讲成什么样。有的时候我常常站在讲台的时候，我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应当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实际上我没有。更重要的是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要用耶稣基督的爱爱底下的人。因为我相信讲台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传递，更是耶稣基督的爱的传递，阿们。所以如果我没有耶稣基督的爱，不管我讲了什么，如同保罗所说，如同明德伯想的鼓一样，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我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爱吗？今天早上我比较容易说，因为我不认识你们大部分人，我给你们生活5年以后恐怕就比较困难了。但是我们怎么可能继续的来服侍，继续的来讲道呢？我知道我没有。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耶稣相信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或多或少传递出上帝的爱来，阿们。也许我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上帝是最有信心的人，阿们。他居然相信我们这样一群罪人可以把他的爱传递出去，哈利路亚。一个上帝的仆人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在自我的黑暗在别人的黑暗当中仍然看出生命的人，一个真正如同经上所说愿意看到 死人从死里复活的人。但是不仅我们要明白上帝的仆人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说，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就是，那我怎么样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我应当怎么做？我应当怎么样的跟随上帝，我才能够像摩西这样？摩西是不是一开始他好像就这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有从天而来的特别的这个素质？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圣经，我们发现其实摩西并不是原来并不是这样的。40岁的时候刚刚杀死这个埃及人的摩西，很明显是没有这样的品质的。当他听说法老要追赶他的时候，他就逃跑。40岁的摩西尚且不能面对法老的震怒，怎么可能面对耶和华的怒火呢？有很多人认为以摩西为他岳父放羊40年成就了他，认为在这40年放羊的时间摩西学会了很多东西啊，让他学会了谦卑啊。当然我相信摩西这40年的时间没有白费啊，他有很多时间静默和思考啊，领会上帝的这个创造，他当然有所成长。但是我个人觉得摩西发生最大的改变啊，并不是在这40年当中，而是在这40年之后。我们是怎么知道呢？如果你仔细阅读出埃及记第3章到第4章，你会发现摩西当上帝呼召摩西说你要我来为我来服侍这群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拒绝了上帝5次。到了出埃及记第4章第13节，摩西最后对上帝最后一次拒绝上帝的时候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摩西所有的借口都被上帝反驳了以后，摩西没有借口了，最后他终于表明了，不管你我知道他们有需要，我知道他们需要拯救，但是不管你差遣谁，你高兴差遣，反正我就是不想去。摩西为什么不愿意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呢？圣经上没有直接的说，但是我们有一些似乎给我们一些指引在摩西拒绝上帝以后，后来有2次上帝直接的安慰他说，那个寻索你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有一种可能是摩西因为害怕回去的时候会失掉自己的性命，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摩西当初为什么会逃出埃及来，因为他看到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辱，所以他就怎么样把那个埃及人杀了。到了第2天他看到两个怎么样希伯来人互相的打架，于是摩西怎么样就上去劝架，你们既是希伯来人，怎么样自己击打自己的弟兄呢？摩西是一个好心，对吧？但是以色列人怎么回应他？哎呀，救命恩人呐，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不应该互相打架，我们作为兄弟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反而有点讽刺他的说，你是谁呀？你现在要立你自己成为我们的领袖吗？如果我们不遵从，难道你要像打死了个埃及人一样把我们打死吗？如果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相信就可以看出来。换句话说，摩西当初打死埃及人也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某一种痛苦，但是他真正的认识到他所要拯救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很多时候我们进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象的是我们所拯救的人，我们所带去福音的人就如同那小羊一般温柔谦卑顺从啊，到教会里面以后我们发现羊也有直溜的时候，也会咬人，然后我们才有时候在想，到底这样的一群人是我想要服侍的吗？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不能够去成为上帝的仆人，不能够去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需要但是去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着是跟摩西一样的考虑，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去服侍，我们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如同摩西一样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时间、金钱、情感。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放弃，甚至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更困苦的是，不仅是付出这个代价本身很困难，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付出这些代价以后到底有什么意义。不是我们去给一个人拼命的去传福音，每周给他打电话请他来教会他就会信主，不是我们给这个人不断的帮助，有一天他会也会愿意去帮助其他人，不是我们拼命的给予，拼命的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行为当中拼命的做出这一些行为以后，这些人就能够跟随耶稣基督，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好好的去服侍其他人。到底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我们做了以后付出这些代价，甚至把生命摆上了以后，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教会在这个地上成型吗？这是非常困难，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要问的是，从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到第三十二章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摩西到底经历了什么？上帝到底带领他经历了什么，让那个之前千方百计要逃离这群责任，要把这群人甩掉的这个摩西，今天愿意跟这群以色列人罪人站立在一起为他们祷告呢？我认为答案很简单，不管摩西有多么的不情愿，最终摩西他选择了他顺服上帝的呼召，他看到了以色列人的需要，他相信上帝能够改变以色列人悲惨的境遇，他选择了自己成为上帝的器皿来服侍，就是这样的一群卑劣的百姓。当他实际的这样选择了迈出这小小的一步，愿意尝试来服侍这些人的需要了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越来越见证到上帝的大能，他也越来越认识到上帝的心意，他也越来越与上帝的百姓来认同。若没有摩西虽然这么不情愿，但是仍然回到了埃及，他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话，摩西他不能够成为摩西，他不能够明白自己人生真正的意义，他也不能够成为上帝真正的仆人。当摩西开始服侍以色列人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法老问摩西说，耶和华是谁？为什么要容这些人去服侍他们？接着圣经上不断地说，我做这些事情就是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大能的神。所以摩西亲眼见证了上帝的大能，他看到了当他耶和华把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他见证了上帝如何用青蛙、狮子、苍蝇来攻击埃及人，他经历了瘟疫、脓疮、冰雹、蝗虫从天而降，他把杖举起来日头就失去了光芒，他也因着自己的杖看到了上帝将红海的海水分开，将埃及的军队埋葬在海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上帝真正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某一种黑暗、某一种绝望、某一种需要，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尝试去满足，尝试去解决。我要在这里说的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看清楚上帝的大能。很多人不信主的时候说，你上帝显一个神迹来我就信了，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马戏团，不是魔术师，他不需要用他的神迹给某些人来看来证明他自己是上帝，上帝的神迹是行给那些跟随他的人来看的。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报好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话语的力量， 当我们凭着信心去为人祷告的时候，如同我们在家庭教会常常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的人病得医治，人悔改，甚至有死人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真正行走到上帝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心中会看到上帝是如何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带到这个道路上面来。当我开始来读神学的时候，我爸觉得我肯定将来要逃犯了。我做律师的时候稍微赚了一点钱，但是我离开辞职了以后，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爸。我爸当时要做一个小生意，我没有一分钱。但是从那天开始直到现在，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些职业工作给我自己带来一些什么额外的收入，实际上我有些机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从那一天直到今天，我身上从来没有任何的缺乏。我所有的，我比美国的大部分美国的学生，我是 debt free， 我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想有什么的需要都可以。上帝的能力和供应不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是上帝，上帝的能力和供应是给那些愿意跟随他来服侍这个世界的人看的。不仅如此，在服侍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也越来越认识到上帝的心意。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摩西看到了耶和华是如何来处理法老的刚硬，看到了神是如何面对百姓的抱怨和不分容，他看到了神是如何带领自己来服侍以色列人。同样，当我们来选择服侍人的时候，跟随上帝来服侍人的时候，神也乐意把他自己向我们来显明。很多时候越来越发现，上帝的属性不是我们可以透过阅读神学书来明白的。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但是当教会里面一个姊妹没有结婚就怀孕并且决定要去打胎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用爱和公义来面对它？只有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断的祷告，寻求智慧，不断的恳求，不断的来真正想服侍这个破败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明白上帝的爱和公义到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心意如同创世纪里面说的是显给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看，跟随上帝的人明白上帝的心意。最后，摩西也是在不断的服侍这群以色列人当中，他越来越把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这群以色列人联系起来。他为他们祷告，他带领他们得胜，他跟他们一同经历失败。到了有一天，以色列人的需要就成为了摩西的需要，以色列人的成功就成为了摩西的喜悦，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成为了摩西的痛苦。我们很多人开始服侍了以后，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你带小组了以后，小组里面多一个人我们就开心，一个人不能来我们就担心。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众人的人？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长？只有在不断的服侍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能真正把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这个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我想上帝拣选的每一个仆人都是为了这个世界的某种需要、某种黑暗、某种绝望。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应该都会发现自己能够给周围的人的某种需要提供一些满足，能够在某一个黑暗的地方点燃一盏光明，能够在某种绝望当中带来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某种破败？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生命当中的某种痛苦？我们是不是听到了一些绝望的呐喊？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一种冲动想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为此祷告、纪念、祈求，求上帝能够改变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我祷告愿上帝加给我们力量和勇气，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向前去服侍。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 靠着上帝的话语，我可以应许大家说，你会看到上帝的能力，你也会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也最终能够发现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这并不是摩西人生的结束，在这里我要稍微把时间往前拿到最后，就到生命记摩西五经的最后。在生命记结束的时候，摩西想要进入到迦南地，几次向上帝祷告说，如果可以让我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去看一看吧。摩西说，就是看一看就好了。上帝在生命记第四章回应摩西说，罢了罢了，从此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你上了比斯加山顶看着那个美地，摩西说的看一看是站在那个应许之地看一看，上帝说你到那个山顶看一看就可以了，但是你断不得进入那地。到了最后摩西就去世了。我想也许摩西到了那个时候，他突然才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觉得他是应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个人，所以在生命记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很有点怨气地说，从这个西乃山进入到加利斯巴利亚只有11天的旅程，但是他们走了40年。摩西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对自己人生的这个期望，他有一个期望，但是到他人生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哈，原来他这一辈子连脚踏一踏那个应许之地的可能性都没有。原来他这一辈子就是要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到那个时候，摩西如果跟他年轻的希望相比的话，他服侍了一群他不想服侍的人，他服侍了这群人一段他不想服侍的时间。我们服侍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间服侍这样一群人，不是我们的选择，是上帝的选择。也许我们服侍的这群人，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一直背你，我们一去见主，他们就归附耶稣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到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确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在特殊的一段时间服侍一段特殊的人。上帝拣选我们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针对某一群特殊的人来服侍他们。很有可能我们发现这群人这段时间如同摩西一样，不是我们想服侍的，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但是如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对此没有选择。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果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话，如果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这样的人生是不是会充满了痛苦、付出还有牺牲呢？我不要欺骗你们，我想说的是阿们，这样的人生肯定会有很多痛苦，有很多付出，有很多牺牲。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并不是这样的人生的全部。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不管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不足，上帝的恩典和能力会胜过这一切。不仅在这样的人生里面有这样的痛苦，我们会有喜乐，也会看到成功，也会充满满足。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比例不太一样，但是不管人生里面是更多痛苦、付出和牺牲，或者是更多喜乐、成功和满足，一个顺服上帝的带领来服侍这个世界的人，他的一生会充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哈利路亚，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启示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你今天借着摩西的他的生命给我们一些光亮，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是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参与并且能够成长成为这样上帝的仆人。我们在这里祷告，如果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破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需要，没有看到别人生命当中的需要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看明白这个世界的黑暗，看明白我们的贫乏，看明白我们的羞耻，看明白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富足，实际上是贫乏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衣着光鲜，实际上是赤身露体的，看明白我们真正是需要你，需要你恩典的拯救。主，我们也祷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需求了以后，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来摆上，来满足，来服侍，来供应这个世界。当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看见了以后，主啊，我们特别祷告，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当我们面对新的机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各样的犹豫，如同摩西一样，但是我们祷告，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选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跟随你，来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也祷告你自己的能力，你的心意，并且我们生命的意义能够在我们跟随你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清楚的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